这是 BBC 英国广播电台。现在我们专门为中国的英语爱好者播放英语教学节目。今天的节目是以普通话解说的。 本周里的一天。各位听众，你们好，我叫张冰姿，跟我在一起在播音室的这位是 John Foley。 你好， Hello， 欢迎大家再次收听本周里的一天。在这套节目里，由 John Foley 来给我们介绍讲英语国家日历中某些特殊的日子，我们可以听到关于这些国家的历史和文化方面的情况，提高我们的英语水平。如果你收听了我们上次的节目，你就会知道在基督教会里，每年在复活节以前有一段时间，有一段斋期，叫做大斋期。今天的节目讲的是这段斋期的头一天，往往是从星期三开始，这一天叫做 Ash Wednesday。 Ash Wednesday， 圣灰节，真跟圣灰有关系。一会儿让波磊来跟我们讲讲这个节目的来历。和往常一样，我们还是翻译一下。在节目进行中，我将根据大家所听到的向你提几个问题。下面是第一行。 Easter， 复活节。 The oldest and most important festival， 最古老而又最重要的节日。 In the Christian calendar， 在基督教的日历中。 Is a movable feast， 是个因年而异的节日。请听张波磊说。 Easter， the oldest and most important festival in the Christian calendar， is a movable feast。 下面一行。 That's to say， 也就是说， it varies from year to year， 每年都不一样。 Since its position in the calendar， 因为它在日历中的位置， is dictated by the full moon， 是由满月来决定的。John 接着说。 That's to say， it varies from year to year，since its position in the calendar is dictated by the full moon。 他们第一段话就到这里，我们一会儿还要再听一遍。不过你现在所听到的已经足以回答我的头两个问题，那么就请你回答吧。一，在基督教的日历中最古老的节日是哪一个？在基督教的日历中最古老的节日是哪一个？二，每年这个节日的准确日期是由什么来决定的？由什么来决定它的准确日期？请听。 Easter, the oldest and most important festival in the Christian calendar, is a movable feast. That's to say, it varies from year to year.Since its position in the calendar is dictated by the full moon. 那么在基督教日历中最古老的节日是哪个呢？ Easter， 复活节。每年这个节的准确日期是由什么来决定的呢？ The full moon， 满月。现在我们再听 John 说。和过去一样， John 和我还是先给你翻译一下。 The festival of Easter， 复活节这个节日， is preceded by a period of fasting， 前面有个斋期， called Lent， 叫做大斋期。请 John 接着说。 The festival of Easter is preceded by a period of fasting called Lent. 下面一行。 Lasting more than 6 weeks. 长达六个星期。 This period always begins on a Wednesday. 这段斋期总是从一个星期三开始。 Ash Wednesday. 圣灰节。 The latest date for which 过圣灰节的最后日期 is March the 10th 是三月十号请将接着说 Lasting more than 6 weeks This period always begins on a Wednesday Ash Wednesday The latest date for which is March the 10th 下面一行 The name 这个名字 Ash Wednesday 圣灰节 originated from the custom 来自这个风俗习惯 on this first day of Lent 在大斋期的第一天 of scattering ashes on the heads of sinners 向有罪的人的头上撒灰 as a symbol of penance and humility 作为悔过和谦让的象征这样再接着说 The name Ash Wednesday originated from the custom on this first day of Lent of scattering ashes on the heads of sinners as a symbol of penance and humility 现在我再给你提两个问题供你在重听这段时候进行参考一每年圣灰节最晚是哪天？每年圣灰节最晚是哪天？二，撒灰象征着什么？撒灰象征着什么？请听。 The festival of Easter is preceded by a period of fasting called Lent, lasting more than 6 weeks.This period always begins on a Wednesday, Ash Wednesday, the latest date for which is March the 10th. The name Ash Wednesday originated from the custom on this first day of Lent of scattering ashes on the heads of sinners as a symbol of penance and humility. 圣灰节最晚是哪天 March the 10th. 三月十号，撒灰象征着什么 ？Penance and humility. 悔过和谦让。下面是这样的最后一段话。 A simpler version of this ceremony. 这项仪式的一个比较简单的形式。 Still occurs in the Roman Catholic Church. 仍然存在于罗马天主教会之中。 When a cross is marked in ash. 这时用灰画一个十字。 On the forehead of each member of the congregation. 在参加集会的每个成员的脑门上。再听这样来说。 A simpler version of this ceremony still occurs in the Roman Catholic Church, when a cross is marked in ash on the forehead of each member of the congregation. 下面一行。 The ash is obtained 圣灰的取得 by burning palms 是通过燃烧棕榈枝 saved from a special church service 这些棕榈枝是在做某个特殊的礼拜时保留下来的。 The previous year. 在前一年。这样，再接着说。 The ash is obtained by burning palms saved from a special church service the previous year. 下面一行。 Ash Wednesday is also observed in the Anglican Church. 英国国教也过圣灰节 though without the ceremony of the ashes 不过不举行撒灰这个仪式这样 接着说。 Ash Wednesday is also observed in the Anglican Church, though without the ceremony of the ashes. 在我们重听张苏磊的最后一段话之前，先向你提最后的两个问题。一，在罗马天主教会里，用灰在会众们的脑门上画的什么？用灰在他们的脑门上画的什么？二，圣灰是从哪种植物中取得的？圣灰是从哪种植物中取得的？请听。 A simpler version of this ceremony still occurs in the Roman Catholic Church.When a cross is marked in ash on the forehead of each member of the congregation. The ash is obtained by burning palms saved from a special church service the previous year. Ash Wednesday is also observed in the Anglican Church, though without the ceremony of the ashes. 那么用灰在会众们的脑门上画个什么呢？ A cross. 画的十字，圣灰是从哪种植物中取得的 ？The palm， 棕榈树。在结束这个节目之前，我们刚好有点时间，看看一两种用英语来表达聚在一起的人们的方式。快到末尾的时候，我们听见 John 提到 ，each member of the congregation， 会众中的每个成员 ，congregation， 这个词用在人们聚会在教堂里做礼拜的时候，我们可以说会众。 This church has a large congregation. 这个教堂有很多会众，当人们由于其他原因聚会在一起的时候，比方说听音乐会或者观剧之类的，我们就用不同的词来表示。我们可以说 An audience 听众或者观众。 There was a large audience in the theater. 剧院里有很多观众，当人们聚在一起，为的是讨论问题或者做出决定的时候，我们就说这个是 a meeting 会议。 At the meeting, the committee discussed the new plan. 会上委员们讨论了这项新的计划。如果人们聚在一起没有什么特殊原因，或者就是为了进行社交、参加宴会之类，我们可以把它叫做 a gathering 聚会。 I'm having a small gathering at my place tonight, and I wondered if you would like to come. 今天晚上在我家里有个小小的聚会，不知道你愿不愿意来。好，现在总结一下，我们再把这四个词听一遍。 A congregation， 会众。 An audience， 听众或者观众。 A meeting， 会议。最后这个是 A gathering， 聚会。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下次继续收听讲英语国家日历中的另一天。 再见 ，Goodbye。 再见。 使用普通话解说的 BBC 英语课程，每天在格林尼治标准时间0:30、9:45和12:45广播。完全使用英语解说的英语课程，则在每天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1:45、21:30和22广播。此外，每星期天还在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4:30有一次。 这次 BBC 英语教学节目就到此全部结束了，下次再会。